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Welcome, 12:05，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节奏驾到的节目，四小时直播正式开始，各位周末愉快咯，我是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没有听错。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的开场真的非常的燃啊，那是因为呢，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好天气之下，再伴随一下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大风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感受一下周日的这样的一种温度了。其实冬天说来就来，还真挺冷的，但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场用这样燃的音乐带给朋友们这样的一种凛冽中的暖意融融。刚刚我们的网友 Lovey 也说了，开场真的好燃，歌单可以来一份吗？没有问题啊，朋友们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能够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场音乐，我们会把歌单的名称啊回复给您。那么其实呢，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它是一个现场版的演出，这也是为了巴黎2024年的奥运会所准备的一段现场的交响演出了。所有的音乐家们可以一字排开，但是是纵向的一字排开，整个的呢都会是安坐在一座桥上，一座浮桥上面，而这样一座浮桥的位置就在巴黎的城市中心，我们可以说塞纳河上的一座浮桥上面一字排开了，一溜的音乐家们现场演出有多么的精彩，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应该来搞一搞这个在周日当中音乐里边的小浪漫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各位听友们一定要准备好咯，我们会给朋友们送上非常具有法式风情的音乐作品，其中不乏有法式的后现代主义的音乐，还有当代的一些流行作品，更有你熟悉的法式相送和相送之外的生活方式，能够让我们环游巴黎，环游埃菲尔铁塔的上空，在顶端看整个的巴黎。那么下面的音乐就正式开始，我们来用一段时间感受在巴黎的上空你能够听见你能够看见的大小景色吧，一起去询问一下这样一座城市当中的小确幸和小美好。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Since 2015。 Well, 12:1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怎么样？今天呢，我们的法式风情还不错吧？很优雅，很自在，很舒适。我们能够听到很多种的乐器进行一种整合，当然同时还能够在音乐的背景里面听到这城市的生活的车水马龙，还有花鸟鱼虫等等等等。那当然了，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回顾一下，其实之前我们在之前的几周的节目当中都跟朋友们去分享过不同的城市风景，那么也会有不同的城市风格化的音乐。比方说我们之前环顾过曼哈顿的航拍的这样的一种景象，也能够体验过东京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多讲了。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边，体验巴黎，感受巴黎，在空中俯瞰巴黎，在这个冬天听见巴黎的温暖。 Turn it up, we are gonna take you back. This i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不知道朋友们在音乐里边是不是能够找寻到自己曾经如果说去往过到巴黎的话，那种旅行时候的节奏呢？那种脚步漫步在城市当中，其实会发现周围的建筑都比较的复古，无论是桥梁，还是一些教堂，还是一些商场，还有民宅，真想把它们复刻在我们的生活城市领域当中啊。如果音乐有结界的话，这个结界你想有多大呢？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来通过巴黎的日夜变换交相辉映，去感受生活中的乐音。我们在这里可以能够寻找到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等等等等，巴黎的地标都在耳边的音乐当中慢慢展现，缓缓展开。刚刚我们听过了 Jazz in Paris、 Lazy Walk 以及来自于 Aaron Kenny 的一首 Parisian Cafe。 那么现在呢， Otis McDonald 带给我们的一首 Fight for Life， 以及来自于 Underbelly Warm Water。想要了解我们本时段的完整音乐列表，现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告诉我你真的非常喜欢正在播出的音乐。所以呢，我们这时候看到您的回复了以后，我们也就会给您再回复过去本小时的完整音乐作品的歌曲列表，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喽。欢迎大家。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

8:36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那么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关于在这个冬天你能够看到的、你能够听到的这样的一种温暖当中的巴黎的城市景观。刚才我们在音乐里边已经能够听得见塞纳河的流动，对不对？还有像是车水马龙以及人潮汹涌的样子。但是在这个周日的中午，很多人会说，哎，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这么懒着，但心里的某个地方还是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急得不得了。这样的话呢，起来干活不就得了，却又想不起来。所以说，纵容我的人是我，紧逼我的人还是我。明天是周一，所以很多人会说I love Saturday and I hate Sunday. 我爱周六，我恨周日。好了，给朋友们一点点时间，感受生活之美。既然压力都已经这么大了，不如就让音乐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可以稍稍放松一下。减压释放，只在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刚刚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等整段的音乐作品，都是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去俯瞰一下巴黎的整个的城市的景观。如果你曾经去到过巴黎的话，可以通过音乐去回想一下曾经会有哪些非常能够让自己深爱的地标和深爱的一些小场景。 早在那些个还能够自由行走的年代当中，我曾经也是有幸到访过，算是两次巴黎。一次呢，应该说是都没有能够走进巴黎的市中心，在郊区转了一圈，然后就离开了。而另外的一次，可以说只在市中心停留了没有超过两个小时。那当时也是因为转机的原因，所以转机时间很长，因此呢要出来简单的转一转。当然给到自己的印象可能并不太深刻，所以只剩下的就是关于在巴黎坐地铁的时候，两边的城市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其他呢，我们用音乐来说话。下面的时间，我们既然说是要行走巴黎的日与夜，那么下面我们将要跟朋友们分享来自于 MZ Boom Bad 带给我们的 Fast Life 这样的一首单曲，能够让我们走进这地标埃菲尔铁塔，去感受一下白天的铁塔是什么样子的。而稍后我们也会切换到夜间的埃菲尔铁塔，跟您体验另外的两首单曲。如果想要刚才我们播出的整段巴黎城市景观的一段音乐的歌名列表，现在就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刚才这一整段的音乐作品的按照顺序排好的歌单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进行切换，所以刚才这样的一首单曲的名称，那叫做 Fast Life， 来自于 MZ Bombat。 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做 Maria， 来自于 Howard Harper Barnes。 而稍后还有来自于 Edith Piaf 非常经典的玫瑰人生 La Vie en Rose。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De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Mais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 m'a juré. 哇哦，关于这玫瑰人生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在这里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的日与夜，这样的一种交替的光线之下，我们真心觉得其实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还是很美好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热切的期待能够在未来，能够在疫情防控得以控制，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能够有机会再次回到可以自由行走的时间当中，打破时间，打破空间，这样的一种领域真的展开了。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品尝到法式的味道，能够体验优雅，体验从容，在生活当中破除焦虑，破除各种各样的 emo 的感觉。而今天我们在音乐里边通过表达做到了。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很简单，现在直接回复一下好友，可以获得主播的二维码，扫码加微信好友进入听友群，记得要备注一下你的所在的城市才行呢。而在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减压持放音乐的环节最后，要送给大家我非常非常热爱的一段音乐作品，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宣传片花当中所采用的背景音乐，来自于 Glass Candy Warm In the winter， 冬天的温暖。而这样一段音乐也正是在法国航空当中的客舱的安全提示的视频当中所采用的背景音乐。做个自带法式 BGM 的少年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一会儿见了各位。